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其实选这首歌，老爹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是在刚刚直播开始之前的时候我才拿定了主意要把这首歌放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首播出。只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微博上面法图麦的妈妈，也就是海文的微博上面那一句永失我爱。我相信跟我年纪同龄的一代人，甚至是包括绝大多数的九零后，也都看过李咏主持的节目。因为像当年非常六加一、幸运五十二，也都是周末霸屏的综艺节目，还有很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面也都有李咏的身影。风趣幽默的央视的男主持人，同时外形还很酷且有型，而且有自己自成一派的主持的风格，所以确实也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为他送上一首歌，略表一份心，只因为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欢乐的时光。周一下午的3:06，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一下午好。 我的脆弱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性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若你碰到他，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常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碰到他。 达。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淡雅蔡健雅，若你碰到他。如果你已经找到了你最爱的人，可以跟他在这一世的生活当中长相厮守，相随相伴，那么就要珍惜这看起来貌似很平淡无趣，但其实换一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他无比幸福，无比想要珍惜的美好生活的全部。所以要珍惜属于我们每一寸光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幸福的瞬间。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希望在全新的周一的开始的时候，这里的音乐能够给你加加油打打气。下午好，我是戴毅。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 陈洁仪翻唱的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今年2008年是陈洁仪出道的25周年，她也在这个10月份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个人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陈洁仪明确表示呢，这张专辑也是给自己出道25周年的一份最好的礼物。而这次呢，新专辑的录制也十分的任性，采用了 Live Session 的录音室同步录制的方法来制作专辑。乐器的弹奏和歌手的演唱同时进行，就好像在现场演出，彼此交织，彼此互动。 样的录音室同步录制的方式呢，每一遍的乐声和人声的呈现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不同。我想他可能要的就是还原音乐现场的真实的聆听感，让听到的人都仿佛身临其境。 After long enough of being alone, everyone must face their share of loneliness. In my own time, nobody knew the pain I was going through, and waiting was all my heart. Carpenters Only Yesterday， 他们在当年录制专辑的时候，就是在录音室里面要真弹真唱，要跟乐器现场的合作，也就是 live session 的录音室同步录制的方式。虽然说能够听到一些录音当中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能够感受到真乐器真声和那种现场的美好，而且更多是歌手音乐人的真能力。下午3:25，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下午好。 对门的你目光一枪，眼神迷茫，闪着光。是否有话要对我讲？看你走到我的身旁，把你带到不吃中央，你的表情在伪装。Yeah， 不想听到你说。我想你卷入到

小说奖，张天翼《等待戈代娃夫人》获得现实类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现实类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京味文学代表人物、著名作家叶广芩创作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耗子大爷起晚了》今日正式发行。叶广芩表示，这部作品既是我个人对童年的回望，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致敬。这种自由自在的纯真应该属于每一个时代的孩子们。曹建敦所著《先秦古礼探言》近日出版，礼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者对先秦时期的礼仪做了多角度多视野的综合研究，对礼仪蕴含的思想观念提出了独到的认识。为了纪念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新版《当代药用植物典》在京首发。这本书收集了常用的药用植物800多种，反映了近20年来这些药用植物的研究进展，对于中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北京风大，还挺适合听这首歌的哈，而且很多人可能已经10几20年没有听到过这首《黄土高坡》。 高坡，相当老的一首歌了。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不是听着广播，还是听着街上哪儿放的音乐，然后就学会了这首当时很流行的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1988年的时候呢，是由当时知名的歌手范玲玲用很独特的西北风唱腔演绎了这首歌，使得这首《黄土高坡》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后来呢，有很多的女歌手哈，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一阵大流行。怎么样，这首歌很提神吧？在周一的下午，我想这会儿听这首歌呢，可能会让很多人一下子勾起了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的美好的回忆。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们都能想起属于我们的歌哈。高亢豪放的歌在那个年代呢，是昂扬生命的激情的表达，而改造人生命运的期望，不管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还是在当下，我相信都始终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的脑海当中，引领着我们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不断前进。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前去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 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 一起唱。 这首歌绝对属于那种多听几遍之后就会一下子钻进你心里面不肯走的那首歌，真的会进入到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姚蓉的词写的也很生活化，而且歌也选对了人。黄小琥的音色呢，他的嗓音就是那种有阅历的感受，你会相信他是有感而发，嘴巴上总是嫌麻烦，总是唠叨对方，但是眼神里面充满了关怀，也都是对于对方着想的一种细腻的心思，也是出门注意安全，注意大事小情的没完没了的提醒和唠叨。我想这不就是我们父母的写照吗？所以很多人听完之后会